听出说好的， 对啊，听出了一部这个国产的剧情片、爱情片，那个开场呢就有这样的氛围。 因为整个歌曲它讲述的也是这样一种关于誓言、关于这种近乎完美但是脆弱的初恋的这种情感。 嗯，初恋可能总是会有很多美好，但是同样也会有伤感的。 嗯， 因为你会通过初恋看到这个世界上诸多的无奈呀。 嗯，对，看到美好但同样也看到悲伤嘛。 嗯， 其实这首歌还包括当时的一系列的歌曲都应该是亮颖早期的那种就是情感这种路线，而且悲情路线的歌曲， 对，应该算是他比较擅长的吧。不过下面的这一位啊，他就很厉害了。 哎， 唱歌的时候我总感觉他有一个铁肺。 哦，我真觉得好踏实，在那唱歌， 对，有 power 的感觉。他就是 Beyonce， 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Hello。在歌曲过后呢，下半时段依然回来，有好音乐陪伴着你。